北京时间的16:05，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哈，心理咨询师包大英，让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伙聊一个话题哈，就是最近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电视剧或者是网剧哈，都是青春题材的，而这种青春题材呢，又和可能前些年的那种青春伤感啊，或者是那种青春的小确幸啊什么的，有一点点不大一样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最近几部热映的青春题材的电视剧当中那些青春的小美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好了，说起青春呢，肯定是跟梦想是相关的。关注我们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资讯，温暖啊，还有美好是我们永远追寻的目标。那么电影呢，《寻梦环游记》即将上映了，应该是在11月24号。主人公是一个鞋匠家庭出身，但是却有着音乐梦想的小男孩米格尔。但是呢，他被告知自己的家庭被音乐诅咒了，所以呢，家里面哈、禁止用音乐的存在。那在米格尔秘密的追寻音乐梦想的时候，不小心进入了死亡之地，从而和落魄的乐手展开了一段非常奇幻的冒险旅程。那《寻梦环游记》是以绚烂的色彩，还有繁复的花纹，还有洋溢着拉美风情的音乐，描绘了一场生命的庆典，讲述了一个世代相传的秘密，如何引出一场非凡震撼的家庭重逢。关于成长，关于情，关于爱，这部《寻梦环游记》啊，都会给观众带来非常温暖的感受。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段哈，这个在中国的一次这个宣传看片会上面，中国的原创歌手毛不易啊演唱的这首《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请记住我。 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眼泪不要坠落，我虽然有离你住在我心底，在每个分离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请记住我。虽然我要去远方，请记住我。当听见吉他的悲伤，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 看到的这个片段呢，也是这个《寻梦环游记》当中的一些片段哈、还有这歌手毛不易现场演唱他的主题曲的一些剪辑。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呢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观看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就是982魔力工厂。那么刚刚呢看到的是今天带来的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资讯。那么今天 的第二条资讯呢，是也是一个电影哈，就是追捕。那电影追捕呢也是即将上映了，这部影片呢真的可以说是大阵容大制作哈，是由吴宇森执导的，还有张涵予啊、戚薇啊等等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主演的哈。那充满吴宇森风格的激爽枪战啊，从这个第一版预告片一发出来就受到了观众的认可。那影片当中的枪林弹雨的这些场景呢极具视觉冲击力哈，被评为最爽的枪战片。其实呢大家看一看它的这个预告片可能就明白了哈，其实它的整个的影片效果呢还是非常的为之震撼的。我们先来看一小段。 这么多年了就是这样，我他妈能再来一 次。There's only one man for purity. Dead. I wasn't. 3 years ago, I remembered.At the same place at the same time. おかしいんですよ。何かが動いてます。 I don't want to die here with you. これは俺個人の問題だ。 It's time to fight back. 絶対にいます。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电影追捕的片段哈，这个一边在观看的时候呢，这个大英也在说啊，说这个片段很有这个吴宇森的风格啊。 没错，那看到鸽子了。 对对对，而且其实他在这个枪战当中可能会描写一些人性的东西哈，就是说可能这种影片呢最好看的并不是说他到底打得有多激烈，而是在这个背后到底反映出来了人性之间，人和人之间的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哈。 而且吴宇森的暴力美学一直是其实被很多观众推崇的，就他的那个所谓的爆破场面或者说激烈的打斗场面背后都有某种意义上的美感， 对， 很让人欣赏。 而且就很多人说哎呦，女生可能不爱看枪战片，说女生可能更喜欢看这个什么爱情片。 没有，我是女生我就爱 看。对，并没有，真的 只要拍得好看都可以。 对对对，而且我是那种真的很喜欢看就是比较激烈的影片的那种人，而且这个我还很喜欢看推理影片哈。所以今天我们第三条资讯呢就聊一个这个推理影片，是一个叫做推理笔记的影片。其实我们最近可能在这个网上会看到有网剧推理笔记已经上线了，然后电影版呢也会上映哈。那在电影当中呢，这个男主角这个机车少年还有这个女主角啊是相识了，然后因为啊有心脏病的这个夏早安，就这个女主角换了李小虫，就是这个男主角的这个好朋友，哎，这个的心脏啊，然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故事。其实他整个的案件过程是比较那种抽丝剥茧啊，步步深入啊，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悬疑探案剧的粉丝就可能一到这种剧的时候就肯定会钻到影院当中去，在那儿其实是找茬的。那咱们这个找茬是打一个引号的找茬，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比如说它逻辑上面不通顺的地方啊或什么的。 对，有时候观众看这种剧其实就是想跟那个编剧或者导演 PK 一下智商， 对， 究竟是你编剧和导演聪明还是我观众更聪明一点。 对对对，其实就是在看这个谁是凶手的一个影片哈。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个小片段啊，推理笔记电影版。 你觉得你能够预测未来吗？ 不对，这里头有问题。我们摔车的那个弯道和事故现场极为相似，同样的事故情形，一天竟脊椎断裂，我和李小虫却相安无事，这就是问题所在。今天竟的死是谋杀， 无非一枪一弹。杀人于无形，还能完美逃脱法律的制裁，这就是传说中的概率杀人。夏建国，夏早安的父亲。老周，夏早安的汪连桥。李国安的舍友，也是夏早安的好友。秦一凡，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解开谜题的关键。 那一定啊， 他无非就是借助大数据，这种搜索可以匹配的供给，如此而已。 利用了我们每一个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的进攻，这是一个集体行为。 好了，刚才我们看的就是推理笔记的一个片段了哈。那现在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爱情补习社了，我们还是再次请出今天的嘉宾啊，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再跟大家问声好。 嗯，其实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一些这个青春题材的网剧哈，或者是电视剧。 嗯， 我记得好像我在前几年关注过一些这个青春题材的电视剧，那个时候的基本上的套路呢，就是两个人爱情的懵懂，然后互相传小纸条，然后喜欢闹别扭不肯说之类的嘛，这样一些桥段。可是最近关注了一下他的青春题材的这些影片，感觉不大一样了， 画风有变。 对，画风有变化，就是感觉男主角跟女主角之间的好像似乎更怎么说呢，更直白了一些，更坦率了一些哈。那我们今天就从一个这个最近也是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开始聊起吧。其实这个电视剧呢叫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啊，前几天我还跟我们的这个实习生聊了一下，然后我说你们最近朋友就是同学们都在追什么剧啊，他说哎，我们在追那个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我说哎，这个好像不大像是就是说这大学生啊喜欢看的这种风格的剧了，哎，但他们还是在追。所以呢这个剧到底讲些什么，我还是先来看一个预告片哈。 好， 陈小希，我们和好吧。 我是江晨，有个女孩一直说她喜欢我，虽然我常常觉得很烦。 尔康，尔康，是你吗？尔康， 不是，但是有时候其实她还挺可爱的。 我喜欢陈小希，我也知道陈小希喜欢你。 你知道就好， 过了今天就不是了。 那你试试。 你愿意嫁给我吗？ 谁都会走，但陈小希不会，他一直都在。 来刚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的一个片段哈，不知道大英看了这个之后首先是什么感觉，就是自己过了这年龄了是吗？ 我倒觉得就是我们说我们想要喜欢青春，我倒觉得可能不一定是年龄、好像是我觉得更准确的是年轻态，就是我们内心世界还有没有那样的诚挚，还有没有那样的热忱，还有没有那样的所谓的就是依然年轻依然热泪盈眶的，就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大家会去追捧它，或者说会去喜欢这样的一个题材或者这样内容的话，我觉得内心里面有对这种状态的这种内心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表达的一种向往。所以我会觉得那里边有一个内核的东西是我们一直都喜欢的，不管我们多大，就即使我真的过了那个年纪了，但我依然会喜欢的。对， 其实我看这个剧的时候哈，我觉得就感觉感触还蛮深的，就我觉得现在可能有很多这种青春题材的电视剧，它都是从这种小说呀，或者说大家喜欢的一些网络文学上面这个在拍成这个电视剧的。你会发现它里面的很多情节其实都比原来要快。就我指的这种快呢，就好像它有更多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感觉在里面。对，我现在看很多的这种青春题材或者是偶像题材的电视剧，都会有一种这样的很强烈的感觉哈。 我觉得那个快有点像是作者想要，就是说想要先于观众的意愿，或者说就是他先预知观众的意愿，然后在观众就是预想之前就提前做了这个情节的铺设。换句话说，我觉得它有一种意义上是说它本来是想迎合观众的，或者说想引领观众的，结果慢慢变成迎合观众了。所以那个快里边，我觉得如果是好的东西的话，它有一个就是说引领的意愿，但是因为它没有做好的话，它很可能就变成了去迎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小美好吧。刚才这个我们看到的那个电视剧呢，它的大概的一个就是故事情节哈，就是说这个女孩跟这个男孩从小是青梅竹马的，然后这个女孩就一直在倒追这个男孩哈，然后追着反正之间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然后阴差阳错呢两个人又没有在一块儿了，然后没有在一块儿但是就反正就最后呢又在一起了哈，因为现在这还没有完全演到结局，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青春题材的一个就是人设和剧本哈。但是你会发现哎，其实这个女孩的个性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她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从小好像就喜欢什么就直接说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所以我不知道大英就是怎么看说这种青梅竹马女追男这种模式的电视剧。 我其实挺喜欢的，就是你说那个就是他特别直白的，就是特别直白的去表达的这个地方的话，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女孩。 好了，我就喜欢听这个。咱们就可以聊一聊。 对对，好像八卦一下，就我觉得我自己要八卦一下我自己，就是我记得大学的时候我也跟就直接跟自己喜欢的男生去表白，甚至就直接跑到他面前说我们交往吧，就是原话是这样的，然后把人男孩子都吓了一跳。 然后呢？ 但是然后这个结局就有点凄美了。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很喜欢当初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有一股，虽然我觉得那个表达有不太不合适的地方，或者说对对方的感受也不是完全的知道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会觉得我喜欢原来那个自己的那个冲劲儿，那个义无反顾的劲儿。你让我换到我现在的话，这种义无反顾的劲儿也许在我身上还存在，但是让我真的去行动的话，可能我自己要做很多的心理建设，或者说一定要遇到一个什么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想到所谓年轻时候的自己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要是年轻几岁就好了，也许这个冲劲儿就不用做心理建设，我直接就冲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特别对刚才大英说那句话有感触哈，就是说之前我还看到有一个人分享了一句话，说在自己青春的时候哈，当然这个青春不是说年纪上的青春，就是说自己的心态还非常青春的时候，说没有做一次这种勇敢的告白，就是枉费自己的青春。所以我觉得就是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些电视剧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怎么说呢，少女心爆棚，就是你会看到他很多的行为， 他没某种意义上他弥补了我们自己也许是在青春时候或者是过往当中没有过的一个内心的经验，然后不，我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去告白了，你内心感觉的代入感就极强的是，哎，就好像我也告白了，他替我告白了，他替我像当初的那个他告白了一样。 对对，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处在青春当中的这个孩子哈，都有勇气去向另外一半去告白的。 没错没错，并不是所有人。 对，但我会发现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塑造这种很直爽的这种女孩的形象非常的可爱。就是你会觉得哎， 他一直缠着这个男生哈、啊嗯，然后一直就是做什么可能都想缠着他、嗯，然后制造各种惊喜。然后男生反而一般都是那种高冷的呀，嗯、什么各种天才啊之类的、嗯、这样的一种人设。但是你会觉得，哎，他并不讨厌。就像好像我记得剧中男生有一句台词，就是说，就说虽然他一直缠在我身边，就有的时候还挺烦的，但是有的时候想想他并不烦人，他很可爱，嗯、这种感觉哈。所以，我觉得如果放到现实生活当中，大英觉得如果像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个小女孩天天缠着一个小男孩、哦、也会产生那种可爱的感觉吗？ 我觉得可能要分情况说、嗯、就是一个女孩子如果她考虑到这个男生她内心的一个感受的时候，她其实知道这样缠着你，你并不是特别的讨厌或者说有一个厌烦的一个情绪。我觉得这时候女生如果捕捉到男生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她其实知道男生是希望自己出现在他的世界里的、嗯、那个小烦里边都有一点点说对你的一个宠溺、嗯、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经常在那个剧情里面会看到一些那个第二女主、嗯、第二女主通常是一个心机 girl、嗯、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人设的时候，这个女生相对来说我们就不太喜欢她，嗯，因为她对男生来说其实她是不管男生你的感受的，我就是要缠着你，嗯，我不管你觉得我可不可爱，反正我就要表达我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可能要分几种情况，如果是那个女孩子她可爱的同时她对这男生有诚意，我们会觉得她缠着男生的那个行为里边有她自己愿意去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真挚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感人的、嗯、大家觉得她可爱也是被他的这种感人所感染的。 嗯，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表象啊是这个女生跟这个男生、嗯、青梅竹马，然后这个女生一直在缠着这个男生，但其实我们再往内核一些看呢，其实、我们说青春的时候有时候小美好就是说他很直率或者说很坦然的那个劲儿、嗯、而这个劲儿在对方身上其实对方并不讨厌他这个人、嗯、就是说两个人是有一个互动关系的、嗯、就是说可能更多的大英讲的这种女二，就包括现在一些成人的偶像剧当中的那种女二、嗯、她为什么缠着对方的时候会觉得非常讨厌呢？因为她是想去占有和得到的，她是有目的 的，没错。 而可能我们觉得青春当中的这种小美好，她的这种缠着或者说她的这种陪伴是不带有目的性的、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可爱或者很美好的一点， 对， 是不是？ 甚至我都会觉得，就是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长得好看，我就是喜欢她好看，我就是愿意看她的这种喜欢、嗯、我觉得甚至都比我们比如说成人世界就出于一些功利目的再去跟另外一个人建立关系的时候都要更加的我觉得讨人喜欢一点、嗯、因为那个我就是因为他好看我就想多看他几眼的这个初衷，我觉得在那个起点上边他因为他单纯所以就是喜欢对方好看，那怎样了？ 对，所以我们说这我们青春的单纯的这个小美好啊、嗯、就是说其实当时我们喜欢啊或者是爱一个人、嗯、其实很简单、嗯、就是说我没有说我要去占有他或者说我一定要把他这个得到手的这个目的的时候、嗯、那种纯粹的喜欢其实可能是很多青春影片当中就之所以像这些男主角女主角大家觉得特别可爱的一种原因吧、嗯、就像大英当时表白的时候、嗯、那么有勇气的冲到对方那边去，你有想过说我一定要这个得到他的肯定吗？ 我觉得真的还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在独属性的那个地方上其实是没怎么考虑过的，嗯，我就是想表白而已，但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 对， 我就是想告诉他我喜欢他， 对，但其实可能随着这个大家阅历的增长还有感情经历的增多、嗯、你就突然发现再去告白或者说再去喜欢一个人你会考虑很多东西， 对， 两个人越来越像博弈，就两个人越来越像打太极，就是你往前一步他往后退一步， 就是所谓交易或者说就是半交易的那个状态就有点接近了、嗯、就是你看你能给我多少我看我能给你多少，咱们俩能不能谈妥、嗯、如果能谈妥的话我们就进一步进入关系，如果不能谈妥的话那咱们一拍两散， 对 对。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着最近热映的几部这个青春题材的电视剧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哈，就是青春时期的那些单纯的小美好、嗯、那么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北京时间的16: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我们除了收听广播之外呢，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节目哈，就是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当中的右下角，然后点击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哎，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哈，就是青春当中的那些小美好。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大家这个真的说年纪不青春了，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不青春了，可能更多的是心态不青春了。 没错，我觉得本质上或实质上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我今天还看到一篇分享的文章啊，心里也是蛮有感触的，就是著名的电影人北野武先生。然后北野武先生呢，在70岁的时候哈，他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青春纯爱的小说。 哦， 就你可能很多朋友都想不到说，像北野武这种暴力美学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大家哈，可能他的这个更多的在作品当中描述的都是人性当中的一些 阴 暗呢、对呀、 暴力、 暴力、血腥什么的。哎，可是在70岁的时候，突然间出了一本这个青春题材的小说，然后他是说呢，这个因为他有一个后辈哈，就是在这个日本的一个这个小说的评比当中还拿了奖，他说我不服气。所以呢，我就出了一本青春题材的纯爱小说。所以你看，我觉得青春这个事儿，并不是说你多大年纪你就不青春了，你多大年纪你就不青春了哈。 没错，没错。 可能青春这个事儿，更多的就是说，你到底说有没有一个青春心态？比如说北野武先生，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这部电影的啊，这部电视剧呢，之前有一个跟它差不多的，我不知道大英有没有看过哈，就《恶作剧之吻》。 我有看过一些片段， 对， 大概了解这个剧情。 那个是咱们小的时候那个非常萌的、非常少女系的一个女追男的故事。 那个时候这个片子还蛮火的。 对，我相信如果是80后或者是90年代初的这些朋友们哈，看到这个电视剧的时候都会特别有怀念感，就满满的少女心爆棚， 风靡一时那个时候。 对，我们也来这个大概的去 回忆一下， 对，回忆一下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啊。我找到了一个主题曲哈，虽然这个画风跟画质呢显得有点这个有点时代感哈，但是你会看到它的这种怎么说呢，少女感从屏幕那边溢出来，这是现在的网络用语哈。对，我们来看一下恶作剧之吻的一个片段的主题曲。 找不到痕迹。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这个恶作剧之吻的片段哈，加上它的主题曲、嗯、然后刚才还在这边感慨，跟大云一块感慨说真的是满满的少女感哈、嗯、 对啊、哦、 嗯，就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可能这个剧已经有年头了哈、嗯、应该也有个十几年了吧， 超过十年， 超过十年，对，反正至少十几年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还小嘛， 对对对，那个时候你看他的这种就是在青春当中的这种小美好哈，感觉也是差不多的，就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我觉得是就是很多我们看到青春题材电视剧可能最有意思的，或者是我们觉得最好玩的，就是那个不是特别会表达自己感情的那种感觉。 嗯嗯，两个人之间有一种就是有个情愫，那个小情愫呢在两个人之间就是那在感受层面上来回来往来回来往、 嗯、 然后看的观众心里痒痒，就觉得这两个人为什么还不在一起，他们两个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为什么内心世界还没有起变化，男生为什么还没有被感动，女生为什么还没告白，就是各种我们观众的小期待，在他们两个小情愫互相的这种互动当中，我们自己的感情也会被他们所感染。 嗯， 对， 就是你会觉得现在我们看到就之前啊那些电视剧当中哈、啊、就两男主人公和女主人之间的互动， 嗯， 也都特别的怎么说呢，摒弃网络手段，你像现在有一些这个偶像剧，像微微一笑很倾城啊、嗯、这类似这种吧、 嗯、 直接就开始在这个什么 虚拟世界， 对，虚拟世界里面打网游， 嗯， 然后又在现实世界里面很快就相遇，其实它的节奏要相对来说快一些。 嗯， 但你看我们之前看到这个恶作剧之吻啊之类的这样的偶像剧、嗯、其实他们在一起、嗯、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手段，都是放一个气球啊，然后就是类似这种吧、嗯、所以你看这个一来一往其实很慢，但就在这个一来一往之间，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青春的美好的这种小情愫在里面哈、啊 嗯、 尤其是你看刚才有一段是袁湘琴去送江直树的那一段啊，就袁湘琴哎呀知道这江直树要出国了，然后就一脸的满脸的不高兴，然后但是还是把他送走了，也什么都没说， 嗯、 然后江直树后来推开车门之后，他直接下来把他抱住那段，就他觉得哇，真的是少女心爆棚啊！ 没错，好像就每个女孩子都在那个时刻希望被拥抱的女生就是自己， 嗯、 然后被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不舍得紧紧的拥抱，说嗯，我好不舍得你。 嗯，你原来或者说现在哈，有期待过这种就是还很有青春的小美好这种感觉的恋情吗？ 其实我挺期待的。 我觉得可能这个真的是不分年龄阶段、啊、 对，我觉得好像大多数女生内心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股期待、 嗯、 就是希望自己是义无反顾的，然后希望对方也是义无反顾的，觉得那样子两个人就可以谈一场特别纯粹的恋爱了。 嗯，其实刚才大英说到一个点，我倒是觉得就是很值得去考虑一下哈、 嗯、 就什么叫做义无反顾，就可能在我们的怎么说呢，就在青春的时候恋爱真的可以用义无反顾来形容、 嗯、 就是说你不会去担心说这场恋爱之后会是什么， 对， 或者说现在我们很多这个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哈、啊、说现在我们在这个大城市生活压力很大，所以每当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说那跟对方到底要不要结合在一起啊，然后将来如果结合在一起，我们到底在城市当中怎么生活下去啊，他做什么的我做什么的，就会考虑很多这样的现实问题，然后你就感觉那个美丽的彩色泡泡一下子就被戳得无影无踪了，那种感觉 变成非常细碎的生活的现实问题，然后两个人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合作关系去架构一个所谓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 对， 有情感的成分，但是你会把情感的成分放在一个小比例里边， 对， 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上边的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就是生活态的东西， 对， 所以但是对于女性来说情感又是一个极重要的一部分、 嗯、 所以当一个两个人在互动过程当中你要去认可两个人共同认可一个比例的时候，那女生就希望放大这个部分、 嗯、 男生就希望、哎、尽量的少，就是不用那么多，就是过日子就行了， 对， 所以女生就会比如说看看偶像剧啊，来找一找内心在情感当中可以去填充的部分，或者说有一点小空隙出来了之后，是不是我也可以来一个啊更好的一个偶像啊、 嗯、 来自星星的你啊什么的， 就是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一种合作关系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第二部这个非常火热的这个偶像剧，也是青春题材的偶像剧哈，鹿从今夜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的片段。 当我拿起画笔那一刻起，我终于找到活着的价值，画画对我来说不仅是一项技能，而是我的全部。 我终于回来了，这次回来 来好好享受生活。 信那样的人是有故事的人，而有故事的人才能画出有故事的画。 我要靠自己的实力击败顾夜半。 昨天晚上回来你就浑身上色的，自己在这偷着乐。 恋爱啊和感冒一样是藏不住的。 他怎么会在女生宿舍门口？ 不管你有没有谈恋爱，你都不能找学美术的。 我不是他的女朋友，从今天开始不会有任何感情上的瓜葛，我不会再见他。只要是我能确定的未来，我都不会放弃。 我的未来让你这么不确定吗？ 第二名就跟失败没有区别。 在他们眼里我永远是最没用的。 你在这跟魏子健卿卿我我的，还霸占着叶小白不放。 你伤害我可以，你不能伤害陆悠言。 智子健战信佳。 什么叫尊重别人？关你屁事。 我愿意等你， 以前现在甚至以后，我的心里都容不下其他人。 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是陆从金叶白的一个片段哈，其实这个剧的剧情也非常简单，就是男主角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说呢，心里面不是特别的这个 阳光 对，然后女主角呢就把他给治愈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种青春题材的这种电视剧啊，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就咱们觉得美好的一面，就是你总会发现一个人治愈另外一个人，而且呢甚至还有一些这个情感方面的专家哈说，可能第一段恋爱对很多人特别重要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它可以治愈你内心当中的一些伤痛。 嗯， 我不知道大英怎么看这个事儿哈。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我自己的经验会觉得，就是不光是异性还是同性，你身边那些真的他们身上散发出热情的人，他会带着一种治愈系的气息，就是你跟他互动，你会发现在他身上看到很多向上的积极的阳光的那种东西，然后这种东西在你跟他深入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接应着你的感情，然后他热情地对待着每一个人，包括你在内的每一个人，然后他面对你的困境的时候，他热心地帮助你。然后我会觉得就是这样的人的和人之间的互动，就是不光是男生和女生之间，就是同性之间异性之间都好，他都存在着某种治愈关系。换句话说，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确实是可以互相治愈的，尤其是那个身上带着一个我觉得是治愈系的光环的这样的女生，她特别能够去探问到别人内心世界那个所谓冰冷的阴暗的那个角落，然后去照亮她，去温暖她。我会觉得我很喜欢这样的女生，至少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因为我见过这样的女生，然后甚至也会被她影响和感染，所以我是相信，我觉得生活当中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人，她治愈着不管是同性异性也好，治愈着身边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个的女主角就是一个治愈系的元气少女哈， 没错。 其实这种呢，有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剧可能会有点反面的声音，就是咱们说太傻白甜了哈，就是说之前应该是欧阳娜娜演过一个角色哈，就是自己去面试还干嘛，然后出门的时候撞到了别人，然后说坏听，然后我一定会成功的，就类似这种。就像刚才这个在剧中也看到这个女主角在那个旋转木马上面啊，我要去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地方，然后这种感觉可能啊，就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不管是这个多大年纪的朋友哈，可能看起来都会觉得有点怎么这么有点脱离现实的感觉啊。但其实我们说大英也刚才说了，在生活当中是有一些比较容易治愈别人的人，但这种人并不是说 他每时每刻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 就我觉得如果说每时每刻都是这样子的人，那他的个性当中也是会有一点问题的。 对，所谓的傻白甜，我觉得就是人有一个部分，就是所谓傻的那个部分，他那个傻是单纯还是说愚蠢。 嗯， 如果是单纯的话，他有一个纯净的部分是可爱的，但如果是愚蠢的话，他会给别人带来很多的麻烦。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傻也好，或者白也甜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词，我觉得它会都有不同的层面，大家都喜欢那个好一点的层面，而对于那个这个词本身带来的那个负面的那个层面，大家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傻白甜它有一个不一样的侧面。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那个可爱的一面是我们自己，我是会认同的那个东西。 嗯，说起来我们今天聊了两部了，其实还有一部呢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哈。嗯，就是你好旧时光，这个也是一个青春纯爱题材的一个电视剧哈。 嗯， 咱们还是先来看一点这个片段吧，因为我怕这个时间不太够哈。 好， 这个呢也是最近正在热映的哈。其实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呢也是一个小童星出身的一个演员哈。嗯，张子枫。 啊，我很喜欢她。 李亚你真幼稚。 于周周你真可爱。 李亚你真赞。 于周周你真聪明。 李亚你真好。 你跟她青梅竹马啊，怎么着？ 那我是什么？特别好看。 从前有一只叫做奔奔的乡下小老鼠。 我就是奔奔。小丽霞，好久不见。 你是不是那时候就喜欢他？ 真的吗？ 周周怎么那么多青梅竹马？ 特等奖是于周周。 庐山升龙 门。作为一个文科生，这怎么把数学题做不成数学题？ 我妈说了，你就是个野种。 昨天就该打死你。 你早就应该滚蛋了。 李阳，对不起。 我和周周算是完了。 他告诉我，你就把自己想做是主角，哪怕被别人瞧不起，被嘲笑，甚至是陷害，就算。 哎，我们就先来关注一点点吧，因为这个时间也有限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青春青梅竹马的一个这个故事哈。 嗯， 其实每一个青梅竹马的故事呢，它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起承转合，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聊到了这个单纯的小美好呢，我们也可以去尝试着哈，就再自己去寻一寻。虽然有些可能觉得这种剧太玛丽苏了呀，或者太怎么样了，但真的在茶余饭后的时候不丢失自己的那种单纯的小美好。 嗯， 我觉得才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应该去找寻的一些东西吧。嗯， 对。 那现在呢进入我们的秘密花语环节。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说起秘密花语环节哈，也是来说一个网友曾经跟我们分享过的一个故事哈。就是说他的大概意思哈，故事我就不叙述了。他的大概意思呢也是说自己呢其实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小说啊，他很喜欢网络文学。 嗯， 然后看到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啊都是特别直白大胆而且坦率的。他说他也曾经尝试过一次，但是也是失败了。之后他就觉得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直率大胆还有这种感觉其实并不能讨好，就是并不能讨喜。 嗯， 反而是说那种高冷啊，或者说这个咱们所说的这种吊着别人哈。 嗯， 反而是感觉是更加容易得逞的哈。 嗯， 所以他就问一问说是不是这些都是虚幻的一个美好。 我觉得你从目标的角度出发，就是实现目标的话，其实根本上实际上你要看对方喜欢什么。 嗯， 就是而不是说自己喜欢什么。但如果你按照自己的这个性情或者按照自己的喜好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不后悔或者说并不计较。 嗯， 就是我做这件事情，但我不会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损失了很多。所以我就觉得你要付出的话然后你就认，如果你认了的话我觉得这是 OK 没问题。但如果你一边做着这件事但同时又不认可自己做这件事，我觉得内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嗯， 所以你 到底要不要认？我觉得这可能是这样的观众他可能自己要去面对内心的一个抉择。 或者说其实他考虑的更多的是结果论，其实更多的我们说到青春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过程论。 对， 就是说他要的更多的是比如说每天要不要一起去食堂吃个饭啊，然后要不要一起这个放学之后往这个其他地方一块走啊，要不要去操场上面去走一圈啊，就是他可能更多的要的是这种过程。那你说如果要结果的话呢，可能真的好像那种很坦率并不是很适合哈。 没错， 就有的时候我们之前应该也提或多或少的提到过，就是说在这个很坦率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就丧失了对方对你的一种神秘感了，是吧？ 很多时候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可能要观察一下对方的情况，就是他是不是对你现在这个现状，你们俩关系的现状还持着一种说观望的态度也好，还是说希望你表白的态度，你要看对方的一个意愿和他现在的一个感受。所以你对对方的感受的捕捉的准确度，然后决定了你们俩最后关系的走向。 就说如果错误的估计了两方的形势的话，可能最后呢就会变成有一方太着急， 结果肯定不太理想。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看实际的情况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爱着的人，或者说心里面有一个喜欢的人，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就说其实呢，就是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青春的小美好啊，单纯的小美好，可能最后呢只能总结成一句话哈，就是希望像北野武先生那样到70岁还能写出一部纯爱的这个小说来啊。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一辈子都可以享受这个爱情的美好。 对，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也非常感谢大英做客今天的节目，稍后呢是982活力榜，我是赵爽，明天再回来。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